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五课的第二个单元。今天为我们讲课的依然是吴轩老师，欢迎吴老师。 Welcome back to the English class again, everybody. 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这篇课文呢是 a letter。其实我发现吴老师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写 letter 了，通过发送 email 啊，或者是打电话呀，或者是发送这个 short message 的形式 聊天呢。 没错，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有朋友为你写一封手写的这样的一封信件的话，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亲切的。 对，像某些国外的人写信时，如果他真正亲手动笔给你写信，表示对你很尊重，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当然 letter 这个词在英语中大家意想不到，它还有很多特殊的用法，比如说变作复数之后 letters 前面加上一个 man 人 man of letters 往往表示文学家 John's letters 绝交信。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需要大家掌握哪些词汇和短语。第一个单词 Auntie 呢，它在英语中就是 aunt 这个姑姑啊阿姨啊它的一个昵称。其实这样的昵称也很多，比如说我们有时把这个 Jack 叫做 Jackie Maggie 这样的词呢，它都是对人的一种昵称。 什么什么加上 T-I-E、我突然发现就有一种昵称的这种成分了，比如说 Sweetie Lizzie 就是 Elizabeth 的昵称 Lizzie， 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但是有时我们也可以根据家庭成员，比如说父母的喜好，给你随便的去取一个昵称，就是和我们中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好，下面一个词 Fault Fault 这个词在英语中呢，虽然单词表里给我们说是错误呀、问题呀、毛病，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特殊的用法。比如说 find fault with somebody， 字面角度上讲好像和某人去找到这个毛病一样，其实 find fault with somebody 在英语中表示和某人找茬或者是挑衅的概念。 和某人总是过意不去，故意和对方找毛病。那另外呢，我也发现 fault plain实际上也是表示地震的断层，是这个意思吗？ 有这样的含义，对。 就是说这个地壳出毛病了，出现了问题了。好，下面一个词，耽误 Delay 往往这个词我们在使用时呢，比如说延误做某事，耽误做某事，要和动名词连用 Delay doing something， 耽误做某事。当然呢，除了用 delay 之外，在英语中我们还可以采用 postpone 来表示耽误，P-O-S-T-P-O-N-E postpone 依然加 doing something。 postpone doing something 将某事延迟了。好，下面一个词 matter 这个词呢，它在做动词时确实表示什么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什么什么是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常挂在美国人嘴边上的词 it really matters 表示这件事确实很重要。但是呢，除了用 matter 这个词不及物动词表示重要性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词 count， 就是数数。当然它做数数讲的时候是一个及物动词了，它做不及物动词时依然表示很重要， it accounts it really counts 表示这非常重要。 It matters it doesn't matters it counts it doesn't counts。 好，下面这个词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forgive 表示宽恕，宽恕某人 forgive。 有时我们说宽恕某人做过某事 forgive somebody's doing something， 也就是要添加一个动名词的复合结构 forgive somebody's 或者是 forgive one's doing something。 那么大家注意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呢，实际上的变化模式和 give 的变化模式是一样的， forgive forgave forgiven。 宽恕或者是宽容，我们应该严以律己，但是呢，我们应该学会 learn to forgive others。 好，下面一个词，把车开走 pull away 把车开走。有时要我们说这个 somebody pull away， 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加车来做宾语，就表示某人把车开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和它比较相关的短语，那就是用车去顺便接某人 pick up。 这个词其实大家有很多人有误解，有的人说 pick up 就是接某人，有的人这个 pick up 就是见某人，其实 pick somebody up 或者是 pick up somebody 往往在英语中呢，它表示的是用车顺便接某人。 pick somebody up。 好，下面一个表达，哎，这个我也挺爱听的， never mind。 never mind表示不要紧了，没关系。有的时候呀，这个在英语表达中呀，表示这个没关系不要紧有很多很多，像这个 never mind， 有时呢别人说在说了这个 sorry 之后你说没关系 never mind， 其实别人说了谢谢之后你依然可以用 never mind 来表示不客气没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用这个短语时不要让它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说到这一点呢，在英语中表示不用谢的说法真太多了，除了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not at all 之外， you are welcome 之外呢，有很多表示不用谢，比如说 my pleasure， it's my pleasure， it's a pleasure， 或者是 don't mention it。但是其实这个不用谢在英语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说法，所以我们说语言的表达模式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固定的。 没错，在这里呢我们也愿意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时候呢别人向您表示感谢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这是我的责任啊。其实在英文里面呢直接说 my pleasure 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吴老师？ 对。 如果说 it's my duty，就让对方感觉你是不愿意从心里做，而是你的职业所在， 或者会造成对方的一种误解，因为英语中它没有这样的表达。 My pleasure 是我非常荣幸，或者是我乐意这样做。好，下面一个词 stain 表示污渍或者是留下痕迹。这个词呢往往 stain 它用作被动的情况挺多的， something is stain 表示某个东西被弄脏了，但是有时呢也可以用它的这个没有污染的没有被污染的这个形容词后缀 less stainless 表示没有污点的。 stain stainless。 下面一个词 squeal 在英语中表示人的这种尖叫声，其实像我们学过的这个 scream 尖叫和它是一样的啊，尖叫声。但是有时在这些尖叫声后面你都可以加上一个副词 hysterically， 就是歇斯底里的叫声。 hysterically 歇斯底里的叫声。 对， 我突然想起一个表达，吴老师您还记得吗？叫做 the wheel that squeals gets the oil， 是这样说的吗？ 有这样的说法，这是英语中的一个习语了。 叫的响的吃得饱。 对， 好，下面一个词 tread 它表示踩或者是踏，往往是人脚踩在路上的这个踩的概念。它的过去式呢要变作 trod， 过去分词变作 trodden 踩。其实看似好多人觉得这个词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们主要要锁定它的过去分词 trodden。trodden 它可以转为形容词来使用，表示被人们走过的。往往是走出的一条路，走过的一条路，但是呢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前缀 untrodden， 表示没有人走过的没有人踩过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了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湖畔派诗人的代表 William Wordsworth 华兹华斯，他一首诗现在在我的脑海里也非常的深刻，题目就叫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 他踏上了一条无人走过的道路。 The untrodden way 往往在英语中可以表示未被污染的大自然，所以有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家直接翻译成他踏上了无人走过的路，而是指他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被污染的大自然里。 A untrodden way。 对， 很有境界的一个表达。好，下面一个词大家非常熟悉，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须的 salt。 我想呢大家学到了张道真老师的第四册，我们就不要把它就理解成是盐。有同学说我知道盐湖城 Salt Lake City 在 Utah 美国的犹他州，这些都是我们说这个是属于初级的。我们今天呢要学到的这个 salt， 我们要把它进入英语习语的表达。在英语习语中 salt 和 pepper 连用， pepper 大家都知道是胡椒粉了， salt and pepper 千万不要翻译成咸盐和胡椒粉，而要想一想咸盐和胡椒粉拌在一起的那个颜色，汉语我们要理解为某人的头发是花白的。所以我们比如说这个例句了， David's hair has become salt and pepper， David 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Well, salt and pepper， 没错，跟着吴老师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呢的确有不同凡响的收获，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理解为哎，他的这个头发已经变成盐和胡椒了。Salt and pepper。 好，下面一个词希望能够赋予给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Lucky 它是形容词，表示幸运的走运的 Lucky。 有的时候我们说呀 Somebody is lucky， to do something. 某人做某事真是太幸运了 lucky. 当然在这个英语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送别别人的时候说 lucky for you, 祝你一切都好，祝你一切顺利。 Lucky for you, lucky, good luck, 祝你一切都好，祝你一切顺利。也希望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学习英文一切顺利。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这是一位叫做 Catherine 写给她的叫做 Auntie Joan 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开始的，她说 Dear Auntie Joan, Thanks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to stay last weekend. I had a very enjoyable time. It would have been absolutely delightful if there hadn't been so many small disasters.I'm sorry if I caused a lot of trouble. 好了，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首先想给大家分析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手法和文体。这个文章它的大意呢是讲到，这个 Catherine 到了这个 Auntie Joan 家里度周末之后呢，其实闯了很大的祸，又把人家的车撞坏了，是吧？又把人家的地毯弄坏了，而且他还美其名曰犯了一点小错误。没有小错误的话，一切就很圆满了。其实这篇文章的写法，读了之后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挺好笑的。那这个作者的写作目的就达到了。严格意义上讲，这篇文章呢，应该被称作 black humor。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呢，在前几课我给大家提到了，他的这个代表作家在美国像 O. Henry、O. 亨利、警察赞美诗的作者，还有像 Joseph Heller、约瑟夫海勒、Catch 22、二十二条军规，这都是黑色幽默的代表。那么这种写作方式呢，也被后来的人们所使用。这篇文章就用了这样一种写作手法。我们先来看标题 ，Dear Auntie Joan。Joan 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是从法语借来的，这样的词我们把它称作 loan word 或者叫 the borrowed word 外来词。其实在法语中它读作 Jean， 像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法国的民族女英雄 Jean of Arc 就是这个词，圣女贞德。Thanks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to stay last weekend. Thanks very much for doing something. 在英语中呀，其实它就表示 thank you for doing something.表示非常感谢你做过某事，大家注意要和介词 for 搭配，并且要用动名词。表示非常感谢您呢 having me to stay last weekend。这个 to stay， 大家要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记。Hav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大家想想能不能把它理解成这个让某人做某事呢 ？Having me to stay。其实在英语中呢，它是存在着九个半动词，要宾补省 to。 这里为什么它没有省 to have me to stay？ Hav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表示的是接纳某人，容纳某人的一种概念，所以不要直接翻译成使我做某事。很感激您接纳了我在上个周末在您家小住。 I had a very enjoyable time. Have a very enjoyable time 表示过得非常的开心愉快。It would have been absolutely delightful if there hadn't been so many small disasters. If 和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的Section A, Text A 是一样的虚拟语气。If 条件句是吧，用过去完成时表示，主句呢情态动词 would 加了 have done， 这都通通表示对一般过去时的虚拟。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小事儿的话，那这一切就太完美了。这里的 small disasters 也别把它理解成小灾难，是吧？小问题。 这里面呢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味道。Disaster 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词，表示灾难。那比如说像有很多的自然灾害在世界上频有发生，是不是这样，吴老师？ 对，有很多的 disasters。其实 be disaster 更要严重一点，那就应该算 catastrophe， 非常严重的自然灾。